间两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怎么样，您热吗？ 热的李凯都说不出来话来，人都蔫儿了。 蔫了吗？ 特别蔫儿，真的。 不会吧， 是特热吗？不过我们身边确实有朋友已经中暑了、 是吧， 身体状况很不舒服，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虽然阴天没有太阳直射、但是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是是是，昨天北京以38.9的气温，这算入伏头一天 哎呀，为了应对最近的高温酷暑天气，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环卫集团也了解了一下，环卫部门专门在城市的主干道和环路上增加了洒水的频次 啊、 同时呢，一线环卫工作这两天反正那个朋友圈里边都转嘛，这个环卫工人非常的不容易， 是， 对吧？工作时间呢也比原来缩短一半，防止高温中暑。据人家环卫集团调度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炎热的天气下，环卫工人的工作量也明显增加。一方面呢，负责道路清扫的环卫工人，由于路边树荫啊比较少，这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再加上这旅游旺季嘛，放暑假，这个中心城区的环卫工作量明显增大。另外呢，夏季垃圾的水分比较大，容易产生更多的垃圾量，垃圾转运站呐、填埋场啊这些地方的一线工作。工人工作量比较繁重，所以呢，为了保证环卫工人的身体状况，据说人家增加了作业人员，采用轮班啊。你看人家多人性化，是吧？这波休息完了之后，下班再来，每人每天工作也就大概4个小时左右。如果有人精神状态不佳，有点打蔫儿、立刻会调其他人员临时替岗、 这太人性化了。 哎呀，不光是环卫工人，这两天天气热的变化在京城当中也是特别显现。你比如说昨天有一的哥啊，刘师傅，哎呀，终于马路上有人招手打车了。 终于， 这个昨天下午呢，记者在鲁谷路上乘坐这名司机的出租车的时候，他跟记者说，哎呦，昨天的生意格外的多、多到不用打车软件都能拉上乘客了、 是吧？ 同时同在高温下边烤着，为什么你比如说据说专车数量就少了、出租车依然挺容易的打上了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异啊？ 刘师傅跟记者说，这就是我们和专车的不同 啊， 我们得交份子钱。每天一睁眼就得先挣出200块钱来交份钱， 是 啊，这才不赔。专车司机干多少挣多少，不干活也不赔啊，所以 就可以不出来了、 所以人家天热就回家猫着去呗。值得一提的是，昨天晚上记者又在长安街东侧打了一辆出租车，哎呀，下午和晚上这两辆车的司机您还真厚道，同时都打开空调了。开着，这天要不开空调估计他也一身汗， 那就闷肉了。 哎呀，前天记者坐的4-5辆普通出租车都关着空调，开着窗户呢。记者问您这怎么不一样啊？ 是啊， 刘师傅说，这不是入伏了吗？也不能为了省油钱就不开空调啊、大家都受罪是吧？ 是， 哎呀，所以你看天一热，谁都不容易。咱这样，咱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话题， 什么呀？ 大热天谁最不容易？ 大热天谁最不容易、 您比如说您生活当中交往的朋友当中、亲戚朋友当中，您认为 这大热天谁最不容易？干什么工作的？ 对对 对, 对， 想想哈，这得平常观察生活，今天才能回答上来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节目组吧， 啊， 我最不容易。 为什么呀？ 这得适应上班， 还得带徒弟。 这不是休假回来，心一散了，你要往回收，我就跟上学的时候放暑假，哎呀，放了40多天暑假，你好好的想上课专心听讲， 嗯， 不那么容易。 没有，这李凯这在这谦虚呢， 啊， 他今天这个情绪不高，这个状态不积极，跟休假没关系 啊， 就是因为上岁数了， 可 热蔫了。 待会儿有一个暴露岁数的内容啊，待会儿再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在后边 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认为大热天谁最不容易啊？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可以找到我们。 这两天网友们就在这个网上直呼啊，这北京的马路上那都能摊鸡蛋了。 嗯，天热嘛。 就在上班族们还在比较谁家公司多发了几百块钱高温津贴，谁家老板发了几罐茶叶饮料的时候， 嗯， 沈阳方面居然传来了一条重磅新闻。 什么呀？ 说这个沈阳三大国企啊，组团放高温假。 高温假。 而且还是带薪的。 哦， 3.5万职工将享受到这一福利。这网友说了，什么叫羡慕嫉妒恨呢？ 啊， 羡慕的我心都碎成渣了。哎呦，已经快被烧成烤肉了的网民集体发声，各地是不是应该学学人沈阳啊？ 嗯， 这极端高温天气是不是也给员工放个假呀？根据媒体报道，沈阳机床、沈飞和沈谷三家大型国企呢，将在7月25号起陆续放高温假。在包含双休日的前提下， 嗯， 放假天数是从9天到15天不等。 哦， 原则上呢，公司是要求全员放假，这期间啊，工资补助照发。这个消息让这大家伙觉得就跟烤肉就差一撮孜然的这些朋友们啊， 什么呀？跟烤肉就差一撮孜然呢？ 这是网友们自己形容最近这两天这个北京的天气之后自己的状态啊。 嗯， 这个北京上班的白领们那羡慕的直流口水啊。 嗯， 这个时候又有网友出来补刀了。 补刀什么意思？ 又扒出了几条这样的新闻。 哦， 人说这都是别人家老板，跟咱自己家没关系啊。瞬间引起了网民的骚动。各地网友纷纷要求，希望自己家老板也能体贴员工， 嗯， 烈日炙烤下工作的辛苦，能不能放2天高温假呀？ 嗯， 而忍受着40摄氏度高温的北京上班族们，那更是无法淡定。我大学同学家在昆明，他们那儿四季如春呐， 嗯， 那外边的温度跟咱坐屋里吹空调的感觉是一样的。 嗯，对啊。 就这样，他们还放高温假呢 啊！ 在一家药业公司市场部工作的吴小姐啊，就跟记者就抱怨道，反正也很羡慕人家啊。司机蔡师傅也跟记者说，前天啊，他在一家 4S 店看车，原本说好的提车时间又延后了半个月。 为什么呀？ 人家店家理由是啊，公司那边要放高温假，所有订单都要延后一段时间处理。 嗯， 人这蔡师傅也说啊，我算见识到什么叫傲娇了。人家觉得避暑比赚钱那重要的多了。 哎呀，这个各家单位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有一些私营企业、外企，人家假就比较多，对吧？而且呢，还是带薪休假，这无可厚非。比如说人家企业效益好，这也是一种企业文化。但是有些行业它也没法放高温假，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环卫工人， 嗯， 您给人放9天环卫高温假，确实工作很辛苦，但是您要是真都放了假之后，咱们北京这环境不是就没法办了吗？ 是， 所以这可能各行各业都有一些各自的区别，但是我相信关爱职工、关心这个企业职工的身体健康，对于任何老板来说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没错， 所以啊，这个甘蔗没有两头甜啊，这边不放假的话， 嗯， 您从那边能不能着不着吧，让人家更爱这自己的单位， 没错， 是吧？ 没错。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大热天谁最不容易？我发现大家太有才了。像老周啊，还有谁类的，大老王啊，都在说这大热天谁自己在家做饭谁最不容易。就是两口子啊，谁下厨房谁最不容易。 是， 啊， 这本来温度就高，这一炒上菜火一点，那个灶台前面那是真冒汗呐。 你别说，我前两天装修，我就想，为什么不在厨房装个空调呢？ 不是有吗？吸油烟机不也是吗？空气调节机吗？ 那个抽风出去之后就剩抽风了。 抽风，人家张小辉也说，哎，李凯， 啊， 汇报汇报放假去哪儿了，来我们来帮你收收心呢。还发了一个搞怪的表情， 带着孩子坐船出去溜达一圈， 反正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大家也看不见李凯。哎呦这黑的哟，我不露牙不知道脸在哪儿啊。 这话听了怎么那么别扭呢？ 夸你肤色阳光健康， 这是被烤的呀，这是、 这是被晒的。 哎呀，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个跟烤有关的事儿吧、烤鱼你吃过吗？ 吃过呀，带孜然呢。 您怎么什么都带孜然啊？ 对，带青笋，带辣椒。 这个烤鱼这两年很火啊、但是您得注意安全。昨天下午4点多，东城区东四北大街一家烤鱼店的后厨起火喽。 哎呦， 附近的居民说声音可大了，在街对面都听得见。事发的时间大约是下午4点多，人们先后听到一声巨响，然后就看到厨房啊房子后边就开始钻火苗，黑烟已经把2层全给包围了。出事之后，店里的员工和正在用餐的人赶紧都往出跑吧。消防部门赶到现场之后，事故当中唯一一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了。目击者说，受伤的是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他从店里边出来的时候，这上半身都没穿衣服， 哎呦是吗？ 身体多处皮肤被烧伤了，粉红色，哎呦，咱就不说了啊，反正是疼得够呛 啊，烧伤。 看情况紧急啊，附近居民热心的帮着那位小伙子拦了一辆车，赶快你上医院吧。路边的一辆黑车，就是黑色的私家车 啊， 一看啊，你要上医院啊？ 啊， 对不起您啊，拜拜了您嘞。他先开车跑了，幸好这时候有一辆白色的这个军牌的捷达车停在附近，直接人家把这伤者抱上车。 哦， 哎呀，说他自己已经上不去车了，车停下来的时候，小伙子已经昏迷了， 看来伤挺重啊。 不过还是有人出手相救嘛，记者随后也赶到了军区总医院，得知伤者仍然在抢救，但是呢，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有一位在抢救室外的年轻人告诉记者说，说我们这受伤的呀是这个烤鱼店的配菜员。他发现这个炉灶起火之后啊，想去关这个液化气石油罐的阀门、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结果呢就被烧伤了。所以你说这个大热天哈，安全，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强调安全，各种各样的事情咱们大家都得脑子里边绷这根弦儿。 是，当然这小伙子也确实是不容易哈、他知道要去挽回这个局面，不让这个局面发生的更糟糕啊。但是确确实实由于时机的关系，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再去关阀门了。但是他的这样的这个危机意识，在那一瞬间的淡定啊，确实还是让我们很敬佩的。 是， 希望他能早日康复脱离危险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和短信。博安博信说，热天不容易的多了、除了室外工作者、你看没空调的公交司机、练勺的厨师 是、 坐月子的妈妈 是， 坐月子也能开空调吧， 我不知道啊。你这得问你们家嫂子是吧。 把空调那屋先开会儿，然后关着没风了再进去、 小骆驼九九最棒说，消防队员、铺柏油马路的工作人员、交通警察和加长公交车的司售人员，以及户外工作的人们，向这些辛劳的劳动者们致敬。 佩佩这儿啊，这举例子，谁最不容易？我最不容易 啊！ 我这给老公给儿子做饭呢，啊，厨房那个热呀， 那是真热呀！ 厨房真的不能装空调吗？ 不知道啊。你一看是不是也在家不做饭呢？ 所以我们家厨房也很热，这反正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怎么厨房就不能加个空调呢？ 这要是你做饭，你还不早就装空调了，还在这节目里叨咕、 哎。我做饭，我真在家做饭。我这天要是天太热了，就光着膀子做饭，反正在家嘛。 你会烧什么呀？会烧开水。 别的我也会，真是下回请你上我们家吃饭。 别光说不练啊！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谁最不容易？ 谁最不容易 啊？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再和我们进行互动。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点20分，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李凯。 这原本啊是年轻父母带着孩子来体验好玩的动画，没想到 倒是父母被吸引的挪不开脚步了。这十来岁的孩子找到了更好玩的汉字， 这是什么事儿啊？ 这是昨天晚上某暑期艺术之旅启动了。 哦， 13岁的韩硕呀，一进展区就被 多少岁？ 13岁啊。 哦，这同名啊，不是那个 行，这是小小少年。 哦， 这一进展区就被那个乐在赶字区的朱批啊知道了，吸引住了。 知道了，这是什么呀？ 哎，这是康熙到光绪八位清帝题写的知道了三个字儿 啊， 这批那个奏折 啊，明白了明白了。 这些皇帝有些时候手一懒就写一月，手勤快就写了知道了、 哦、 手再勤快点就是朕知道了、哦、这几个字啊，这是有证据可考的。这旁边呢还附加有课外作业的，说这些皇帝啊写知道了分别是什么字体、 嗯， 这每个皇帝写字的字体都不一样啊。平常呢爱上网的小家伙早就知道这网上传的这个朕知道了这个段子，没想到来这儿一看一下就认识了8种写法， 妥 这高兴的就蹲在地面瞧了好一阵呢。 嗯， 参观者呢除了观看还可以上手体验。 嗯， 在毗邻的拓印传统工艺区， 嗯， 韩硕呢先仔细了解了写字前的须知。拓碑啊是南朝时期出现的一种印刷技术，本单元从经典碑刻当中选取局部制成石碑，让体验者感受拓字的乐趣，而且还可以把这些有趣的拓字拓回家。然后呢这韩硕呀就在5分钟里临摹了106个字，每个字呢一笔一画那特认真。孩子的父亲韩维斌说，平常啊韩硕不太喜欢语文课， 嗯， 总是嫌那些汉字没劲啊，今天的表现还挺意外的， 形象生动嘛。 哎，如果说汉字体验馆啊多少有些寓教于乐的味道啊，那个艺术科技动漫体验区那就是玩并快乐着天地了。其中呢名为世界动漫编年史的展览啊，更是网罗了打从1930年到2015年跨越80多年的全球各个时代标志性动漫衍生产品。 这个动漫就动画片呗， 这80多年的动画片还有周边产品呢、 哦、 这全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画片的这种产品啊， 嗯， 这肯定有小朋友们喜欢的形象啊。 嗯， 这特别值得一提的啊，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动漫台本和分镜头原稿还吸引了很多70后80后的大朋友。 都什么呀？ 像什么葫芦兄弟呀、啊，大闹天宫啊，哪吒闹海啊，雪孩子，黑猫警长，反正这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动画作品呢，很多幕后制作草图都能看得着。 哦， 韩硕父亲韩维斌就说，哎呀，看到这些熟悉的动漫形象， 嗯， 我觉着我又回到了童年，我人也轻松了很多呀。 嗯，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致青春呢？ 要不然说这暴露年纪呢，一说动画片啊，多大岁数都能知道。 嗯， 像什么铁臂阿童啊，那是国外的啊，像什么道士下山、无字天书啊，还包括什么小邋遢，你看过吗？ 没头脑不高兴，好像都是一个年代的吧？对我来说，那有点早。 啊，早吗？ 稍稍有一点点。 我以为你上大学没看呢。 稍稍有一点点。 反正这些动画片对于我这个岁数的人，大概都非常熟悉了。 对， 有机会的话可以带着自己家的孩子也去看看。类似北京的这个暑期特别好，就是各种各样的展览、 嗯、 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夏令营非常的多， 文化生活特丰富、 哎、所以别老在家玩电脑玩游戏，多出去走走比什么都强。 孩子眼睛都给看坏了。 哎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谁最不容易。又见青天说、 嗯、 钢铁厂里边的炉钳工最不容易啊，说我以前是钢铁厂的，不过是轧钢工啊，我们休息的时候把工作服衣服脱了都能立那，就可见里边全是汗。 哦、 啊， 娟子1955说，北京交警最辛苦， 嗯， 他们脚下的温度那可不止30多度啊，还要专注路面上发生的各种状况。 对对， 向他们致敬。 是，渔人老宋说，饭店大厨、食堂大师傅，尤其是蒸馒头的 啊，高温蒸汽啊， 蒸花卷的跟咱馒头算一拨人吗？ 差不多，面食师傅啊，面案师傅。又见青天说，哎呦，我也在这做饭呢，这上衣都脱了，哎呦，热得我汗流浃背呀、 啊， 像是蒸桑拿。 哎呀，那这天实在是不舒服哈。 不过我身边还真有一朋友、 嗯、 最近这自打北京这个入了伏之后，他们家空调就坏了。 可 哎，这么多天 寸呢、这个、 没修好啊，这天天蒸桑拿。 这得多寸的时候才能够赶上大热天的时候空调坏， 这给全家人都热坏了。 反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大热天您认为谁最不容易哈。 嗯， 反正推己及人吧啊，您想想您的亲戚 朋友、同事能看到的，您认为谁最不容易，都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的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大热天的谁最不容易？ 哎， 要说这家里家外忙活家务、操持家务、为家里边做贡献的人，确实不容易。 是， 比如这点做饭的朋友， 对， 还有一些朋友呢也不容易，人家虽然不下厨吧，但人家家里边的很多利益都在维系着啊，也在争取着。 是， 比如说。胡同里边这个车位到底该给谁家呢？ 哎呦，一说胡同里车位，那简直是太让人头疼了。 哎呀，家住东四北大街旁边的一条胡同呢，胡同里面的孟小姐就反映说，哎呀，城管来我们胡同拆这个私装的地锁，这前脚刚走，隔壁院就出来一老头搬一小马扎 啊， 一屁股就坐在拆掉的地锁上， 不扎得慌吗？ 哎呀，先打电话给儿子，赶紧买个新地锁回来占地儿哈。反正不管扎不扎，先给儿子打个电话。由于缺乏监督，地锁其实真的不贵，售价也比较便宜，什么人都可以随意买，而且呢直接装在胡同和一些缺乏车位的老旧小区，那地锁的种类非常多。从东四北大街拐入孟小姐居住的胡同，记者立刻发现胡同两侧但凡只要有地方的能停车的地儿，都被居民占了。当然了，占地儿的这个东西招数那也是花样百出。除了通常能够见到的比如说普通地锁还有那个锥桶之外，有的居民将一根铁签子深深的钉入了地下。 干嘛呀？ 铁签子上边固定着一根手指粗细的铁链子。铁链子一头呢拴着一辆车座都找不着踪影的破旧自行车。 费这么大劲拴这一玩意儿， 就是为了占地儿。有的地锁显然是被城管拆除过，只剩几根铁棍了。于是呢有人便动起了脑筋，或者是把它穿透了穿凿了，然后空的那油漆桶拴个铁链子，反正呢一看就是一片残骸，也跟他占地儿。有的呢是一把破餐椅拴在残骸上边，索性觉得不够意思看着还不够有威慑力，怎么能够显示出来是我站的呢？再倒扣一个破竹筐。 哎呀，这花样实在是太多了， 就差把他们家水缸扣那儿。 这什么都有啊，这是。 哎呀，问问这地锁多少钱买的呀？ 您那破筐多少钱买的呀？ 破筐不值钱 啊， 真正经有地锁 啊。 胡同里边有一热心的居民立刻跟记者，这地锁我跟你讲，它分3、6、9等 啊， 便宜的几块钱，贵的也超不过100块钱去。 是真不贵。 你看我这个35块钱、还可以让人家上门安装。安装费一共全算上才100块钱。还有更便宜的，你买根铁签子你自己钉地上，花10块钱买根铁链子，一头拴在铁签子，一头拴一破自行车、破桌子、破椅子，但凡能拴的你花20-30块钱你都能占个车位。哎呀，对于这种私装地锁，胡同居民也有一个自己的小账本。你说要是停在路侧的停车位，这第一个小时10块钱第二小时兴许就15这100块钱能停几个小时？ 是啊， 你要是停在路边的停车场，一个是距离远，再一个也不便宜，1小时8块钱，100块钱连停一天都不够的。可是要在家门口你装这么一个地锁，你看下车就进门不说，要是没人给你拆了，这花100块钱。你能停一辈子？ 我这账算的真是够精明。 哎呀，您停一辈子，关键别人能不能够允许您这地锁停一辈子呢？ 而且您这地锁它不仅仅是这个，您有一车位，这白天地锁在的时候，胡同里都没法进车了，来来回回会车错车也都不方便。 谁家小孩再给绊一跟头？ 就是 啊，然后再你想那个大铁签子插地下，这要是再杵着人，多危险呢？ 是呗。 所以咱不能为了占便宜，还想占一辈子便宜。 咱们什么事儿都得守规矩。 对， 街里街坊的大家都不容易，当然了，也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彻底解决一些老旧小区，尤其是胡同里边，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都买车了，买车能不能够找一个既方便又能够经济的停车位啊？这也是很多人、很多市民想解决的问题。 没错， 也是希望能够早日解决这样的矛和盾。 最近几天啊，黄金投资的价格呢也创下了最近几年的最低点。 怎么着？ 怎么着？ 想买啊？ 哎，这股市还大幅这个过山车呢，这大家伙的心也都跟悬着啊。 哎、 这投资者一看，这上那边看看呗，大量就涌入了黄金市场。记者呢上午也走访了蔡百啊、国华等京城很多家黄金卖场，发现，有不少黄金投资者呀都选择了100克以上的金条。投资金条的销量环比涨了40%。 跟你说 啊， 这个股市有风险，这叫什么？贵金属市场也有风险 啊，都是投资嘛。 对啊，您可留神，千万别那边被套完了之后，这边轮着被套。 说点好听的 啊， 今天上午呢，记者就来到了这个菜市口的菜百公司，在4层投资专柜就看到啊，一大早来投资买金条的这个市民呢，那围了柜台满满当当的。记者也从现场看到，今天的投资金条基础价呢是每克234块钱，去年这个价格去那个是每克268块钱， 便宜20多块钱， 三十多块钱，对，30多块钱呢。一位大叔啊，在投资柜台对于工作人员就说啊，给我来10条100克的金条。 不是，他怎么要买多少？ 10条100克的金条， 哦， 财大气粗哈。记者呢也从现场看到，今天买金条的呀，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购买1000克的啊，大多呢都是50岁的大叔。 不会是1000克的金条，给我来100条。 那这太有钱了啊！对于买金条啊，这位大叔也跟记者说，最近我一直都在买呢，今天是花了20多万，这不主要因为现在投 花了多少钱？ 20多万。 好的。 今天花了20多万，昨天跟明天还不一定呢。这个主要是因为现在投资价格很低，他认为比较适合入手。这个投资部主任也跟记者说啊，打从7月份开始啊，随着黄金价格不断下降，已经到达投资者的心理价位，所以才会出现集中购买的情况。近期呢，投资销售情况跟往年同期相比，销售金额环比上个月上升40%。投资金价呢，在每克240块钱以内的时候，还出现过一次性购买3到5公斤左右的大单。哎呀，这多大一坨哈！国华商场相关负责人上午呢，也跟记者说，7月投资精品销售大幅上升，同比增长了70%左右。最近一周呢，2、3公斤的大单出现的也很多。就昨天一上午啊，就有3笔50万以上大单出现。针对近期黄金投资的情况，蔡百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啊宁才刚就说，国内股市和金市呢存在着一部分分流的现象，吸引了部分投资者的目光。 这大爷大妈是这样啊，现在把钱存银行里边呢，确实利率不高啊，但是您存进之后，您还取得出来看得见，没问题。股市啊，已经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啊， 过山车。 您知道我天天穿红色衣服啊。关键金价它跟股市它一样，它属于投资市场，它也是有风险的。 对， 所以您记住了，千万别把养老的钱全投进去，多少留点是吧？ 反正这东西投资都是这样，这个不能追涨啊。 是， 一追涨这事儿就是里边容易出危险，所以呢，这个淡定要淡定。 您、有一个数据或者有个工具很简单。就是100减去您的岁数，您比如说，你今年70， 我今年20 啊，70吧， 二十 啊，100减去20，还剩80，你全部的钱里边80%可以用来投资 啊。 您要真70岁，100减70还剩30，也就是说您只有拿出30%，就是最大的一个限度了，别投太多钱，因为实在是有风险。 反正给大家一参考哈。 上周末啊，网购一族小童接到了一通400的电话。童小姐，您是不是在京东上购买了一盒什么牌的面膜吧？哎呀，你别说，这服务态度还挺好，乍一看跟官方客服的电话并无二致。在长门上班的小童回忆了一下，说电话那头啊，对方自称啊自己个儿是京东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和京东的官方客服电话相比呢，是一串数字，就是400，但是前面加了个零 啊，零四零零， 哎呀，当然 是小童使那手机呢，因为指认最后的尾号，自动就识别了京东客服。 哦， 啊，反正问问你购物体验怎么样，还满意吗？随后就转入正题，跟他说这一次网购啊出现了一些纰漏，原本应该是消费者的单次网购呢，在系统当中被记录成了批发商进货。啊，您本来是一回，但是这回不行了。哎呀，由于您使用的是网上银行付款，系统呢会默认之后每个月从您的银行卡里边扣500块钱。 凭什么呀？ 这多厚？这凭什么呀？每月给我扣500块钱？为了打消小童的顾虑，对方说：“哎呀，您只要告诉我一下您进行交易的银行名称，您看我也没管您要银行账户、身份证的信息，您告诉我名称就行。” 嗯。 而就在小童告诉对方啊，农行啊，农行20分钟里边。另一通010-9599-9599，这是农行的客服号码。 嗯， 但是前面加了010，怎么显得那么别扭？哎呀，这电话马上就来了，说我们收到京东的一份传真， 嗯， 需要您去 ATM 机核实有没有扣款。这是农行客服人员。说到这儿的时候，小童就起了疑心，敷衍了几句之后，直接给农行的客服电话打了个电话核实信息， 回拨了。嗯， 哎，对方斩钉截铁的告诉他，这是诈骗电话，建议您不要随便泄露个人账户信息。哎呀，小童想，这好悬呐，自己个儿的这个经历啊，这后怕呀。 是啊， 京东的一位客服人员说我们已经类似的情况已经好多起了，已经反映给公关机关了。需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4000打出的电话呢，是用于客户和京东啊这些商家联系的客服电话，您可以打。一般呢，他们不会给您主动打回来，也不会显示400的这个号码。 人家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哎， 不会用400的给你打。 对， 啊， 说白了就是基本上400电话您一接啊，骗子居多啊，您小心，千万记住了，跟钱有关的。别太大意。 你说我怎么又开始好奇？你说他要银行账号，这诈骗是一怎么流程呢？ 银行要了，先问你哪家银行的 啊？ 上网说我们这儿有什么保存密码啊，其实就是让你转钱， 啊， 然后总之是让你确认，告诉你账号之后把密码也告诉他。 反正之前也有，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接到过那样电话，什么比如说喂小李呀，啊，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 嗯， 啊我是你领导啊，怎么怎么样？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一听呢肯定是一骗子，但是怎么骗大家不知道，还很好奇， 嗯， 还有些朋友陪着骗子往下演。反正这些啊都是陷阱，因为这个我身边有朋友已经亲身经历过这事儿。总之就是第二天让你汇钱， 嗯， 反正说来说去，肯定还是要把钱从您兜里往外掏，咱别好这棋，是不是？这个互动一下， 你把最后一条说完了吧？ 最后一条给大家说一说， 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长个记性， 那提个醒啊！ 啊， 一上午3起绑架案，那都是瘾君子所为。 嗯， 三个家庭家长们那是大惊失色啊！这个赶紧出手挽救自己的子女。 呵， 还好啊，通州警方戳破了骗子的谎言， 嗯， 让这个三个家庭避免了财务损失。反正大致意思呢，就是说啊，老太太接到了这个电话，说那个孩子被绑架了， 嗯， 绑匪要20万块钱。 嗯， 人家那边说啊，我这吸了毒了，所以我现在急要钱，你要不给钱，我就撕票。这大妈一听就着急了啊，也没给儿子打电话，你是不是有事儿啊？怎么样？反正就是着急去汇钱。 嗯， 这汇钱过程当中啊，这个人家那边就是说这肯定是诈骗，也报了警了。警方到这边打消了大妈心里的这个顾虑，也识破了这个骗子的骗局，避免了这样的情况发生。 嗯， 可怕的就是像这样情况啊，这位大妈也不是一个人。这骗子同时还给好几个大妈都打了这样的电话， 嗯， 所以在这还是提醒大家伙啊，这个子女被绑架案呢，那都是电信诈骗骗子啊，这个一种作案的手段。 是， 这个其实您稍稍淡定冷静一下，就能识破他们这里边的这个诈骗技巧，非常非常的简陋。 有的时候有一定的迷惑性，比如说里边喊妈，我被绑了，就是这事吧，你一听吓一跳。你仔细听，跟自己亲儿子的声肯定不一样。 最简单， 啊， 给亲儿子打一电话，不行还有儿媳妇呢，是不是？ 关键就是有时候亲儿子一睡午觉没听见啊，把电话搁旁边没听见。 还是那句话， 啊， 这些当儿子当闺女的，别老等着老爹老妈给咱打电话呀。没事的时候是不是也勤着点给家长打电话？ 嗯， 沟通沟通。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谁最不容易？王振华说了，铁路的巡道工最不容易。说现在的铁道啊，得有60来度，要一节一节的检查，还得背着50来斤重的工具， 哦， 啊，这确实不容易。 是，袁猫说啊，昨天说车里42度是那种铰接的公交车， 窗户全开着，车顶上的通风窗也都翘起来了，那风都是热的，都烫脸。 嗯， 售票员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啊，那太阳是直晒着呀。740路绕四环一圈，售票员也不能离开位置，这一圈下来怎么也得晒半圈啊，这太辛苦了。 3014说，当奶奶，既当奶奶又当婆婆的女人不容易。 嗯， 哎呀，既得看孙女儿，又得给儿媳妇做饭，太不容易了。不是这个，您这个辛苦，肯定您的儿子儿媳妇都看在眼里的。 是 啊，让他给您说点好听的话。 嗯 啊，然后让他带您出去旅游。 就是的。 啊，该提要求得提嘛。 那张小辉说，为人父母是不容易，小时候怕磕着碰着，怕冷了热了。长大了上学了还怕学习不好，怕走歪路。你说长大成人了吧，又惦记着盼着他什么时候能找着如意。